教学楼传来不齐整的背书声，每过二班门口总能听到一个男生扯着嗓门高声背诵，格外突兀。齐童对着课本发了一早上的呆，甘婷忽然搂住他。 哎，走了，想什么呢？ 齐童被拖拽着魂不守舍地走进了队伍里，随同学们走进操场，他一直在走神，直到一阵熟悉的音乐响起。回过神，抬起眼看向远处缓缓升起的国旗，忽然声泪俱下，跟着唱起来。 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。 这又是个失眠的夜晚。齐童睁着双眼盯着天花板，偶尔眨一下眼，昭示着他还活着。前天他把家里所有的辟邪符咒与镇宅之物偷偷烧的烧，扔的扔，却仍旧改变不了他再也见不了鬼的事实。和风不见了，所有的灵体都不见了，即便他学了些邪术召唤，也不见一个鬼影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齐童根本无心学习，满脑子都是前世的事儿，夜夜梦到同胞们被残害的各种惨状，梦到杀鬼子的画面，梦到将死前藤田青也在耳边的呢喃，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。他想死，想去找和风，想立马见到他，这种念头越来越深。就在他将付诸行动，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，周星成功阻拦了他。周星只以为他又中邪了。在那个燥热的夜晚，他的哭喊声惊动了附近几栋楼。 你别害我的彤彤，你给我滚出来，你来折磨我吧。 楼下渐渐围起了一群人。季童无奈地看着歇斯底里的母亲， 我清醒着，对不起妈，我活不下去了，你让我走吧。 你走了妈怎么办？妈妈怎么活下去？你就是妈的命啊，妈陪你一起到那边，还有个照应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彤彤。 周心急地给他跪了下去。对谢池而言，死即是解脱，可要命的是他还有季童这17年的记忆，还有个爱他如命的母亲。 这漫长的余生我该怎样度过？这破身体才17岁。 周星趁他走神扑过来，拦腰抱住他，把人拽了下来。齐童被他勒得喘不过气来，轻轻推他。 我不跳了， 你要死了，妈也不活了。 我不跳了，妈，回家吧，作业还没写完呢。 季童理了理母亲凌乱的头发，心里一阵酸楚。周星并不能放心，他以为这只是女儿的缓兵之计，他寸步不离地守了一夜没有闭眼，早上坚持不住打了会儿盹，还是被季童叫醒的。季童已经收拾完毕了，通知周星一声，防止他醒来不见人又着急。 我去学校了，早饭在路上买，不用你做了。 我给你请假吧，在家休息一天。 不用。 那我开车送你去学校。 你睡吧，你这种状态开车也不安全，回房间去睡。 姬彤走到门口换鞋，周欣不放心，戴上口罩便随着姬彤出门。 啊，那我跟你走过去。 他在路边给姬彤买了豆浆和面包，母女二人并排走着。周欣不时斜瞥一眼姬彤，觉得女儿怪怪的，却又说不上来哪里怪。姬彤目视前方，面无表情地吸豆浆，走过很多遍的一条路，如今心境却截然不同，双腿机械地移动，将她与学校越拉越近。送姬彤进去以后，周欣一直在校门口等着，想碰碰巧，没想到真的等来了人。他叫住甘婷，与他说了几句话。扫毒铃响起前，甘婷蹦蹦跳跳地来到教室里，看到季彤正在翻一本历史书。自打去年小高考结束，他们就没有碰过历史书了。 你怎么在看这个啊？ 季彤没理他，快速翻书。甘婷从书包里掏出书本试卷。 你妈妈找我了。 让你看着我。 他说怕你压力太大，精神紧张，让我空了陪你聊聊天。 不用，我没事。 最近怎么感觉你变了个人似的，对我这么冷淡？说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怎么了？ 你经常出去玩，知不知道有什么闹鬼的地方？ 啊？不知道哎。你也知道我最怕鬼了。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赵深，他们男生可能会对这方面感兴趣。 谢谢。 赵深并没有给出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介绍了几个花里胡哨的鬼屋给他。